说的无所谓，我怕一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总的来看，明天的天气和能见度都不错，是一个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节目里和大家探讨的是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问，我们在节目里讨论的。您也可以参与，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在新浪微博中给我留言，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如果在北京，当然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的广播频率来收听 FM 107.3 AM 102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方便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APP， 像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石宇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一位男生，他说我想问一下哈，今年27岁，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挺开心的，比如说我自己可以叫外卖，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无论是上网追剧还是打游戏，约朋友健个身打个球，我都觉得挺开心的。一谈恋爱我就觉得我变得不开心了，因为一谈恋爱就会发现女孩子你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她高兴，她也经常让你不高兴。另外最重要的是，一谈恋爱你就得搜肠刮肚，怎么和他说这句话呢？哎呦，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呢？哎，他干嘛那么快就跟我说晚安了？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啊，谈恋爱如果我投入了，我挺用心的，我就挺在意的，我也想在谈恋爱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我希望自己在恋爱的时候，对方会觉得自己情商、智商都蛮高的。他说这个，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吧，我就觉得太操心、费劲、累。有的时候啊，到这个恋爱的结尾都闹得不欢而散，还要伤心，自己还要心里边难受半天，谈恋爱还要花钱，你说出去吧，现在都是男生花钱，你总不能让女生花钱吧，那男生要花钱。我发现一个恋爱谈下来，我基本上一个月所有挣的钱都是去谈恋爱了，那我自己就没有钱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一个人比两个人要快乐，单身比谈恋爱要快乐。这个我不知道我的想法你们会怎么看啊，我觉得我这就是一个理论了。 这个男生有没有说他今年多大年龄？ 27岁。 27岁啊，如果你是刚工作的话有这种想法，那我认为很正常。 如果已经是27岁的话，我认为就不太正常了哈。 啊，怎么讲？ 因为27岁也是适婚年龄。 嗯 啊，如果你一直这么持续考虑的问题的话，我还是会觉得你偏年轻化的思维，就是还是太小孩的这种感觉了。 嗯， 因为我们成年人说普遍看问题的话，都要需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 嗯， 就你看到你付出的代价，同时你要看你收获的一些获得嘛。 嗯， 所以这个男生显然是把自己付出的要比自己的获得放的要更大一点。就人对失去肯定都要比得到要更敏感。所以说他可能会对两个人谈恋爱的这种生活看到太多负面的东西。 嗯， 但是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恋爱形式都是像你描述的那样子。你要检讨一下你的恋爱模式里面到底有哪些会让你成为就是那个感觉不是很好的这些特点。所以你要梳理一下。而我从你这段文字里描述哈，我帮你梳理出来的一共有以下几点。那首先第一点就是，我认为第一个，你说的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用在花在谈恋爱上面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 嗯， 你也不要根据女生的要求然后调整你的付出的水平，而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能力，然后我大概有多少钱是可以花在恋爱生活上面的。因为日子总得过呀，你谈完恋爱以后婚姻生活怎么办？人不能说只是在恋爱当中然后甜蜜幸福，然后到结婚以后就非常拮据。人当你的老婆说走，我们两个做一个产检去吧，这个时候钱都拿不出来，那你说那个时候会更痛苦，对不对？ 对， 所以我认为要把钱分成几份儿，其中我建议啊，要不要超过30%这样的比例用于谈恋爱。 嗯，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花销都应该是男生来出， 对， 这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想法啊！ 嗯、 凭什么你们都出，人女孩子也可以来出一点的、啊？而且，有的时候像吃饭什么的，完全好多男孩说不用 AA 制，因为 AA 制太小气了啊，我也接受。但是我们可以尝试 AB 制或者其他的分配方式，也就相当于你请一顿，我请一顿。 嗯， 那我请的稍微贵一点，那你请的可能会便宜一点。 嗯， 那至少这样的话经济上面还会有一些补偿，也不会让你太拮据。然后呢，我们也会来斟酌一下，就是比如说同样看一场电影，那个电影院就50多块钱一张票、 嗯、诶， 那个有活动就20多块钱，那我们宁愿多坐两站车哈、 嗯、 我们去20多块钱，那样你就可以省下来将近50块钱的一个票价。 嗯， 那岂不是这样的一个规划，我认为女生不会认为你小气，反而会认为嫁给你以后你过日子的能力还不错。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哈。 嗯， 第二点就是你认为两个人就会要怎么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 嗯， 这是一定的，而且我认为可能你并不擅长人际关系当中去察觉别人的想法。因为这个恋爱关系当中亲密关系的伴侣啊，就是我们来识别他的情绪变化，其实跟我们工作当中识别我们同事和识别领导的情绪是有相通之处的。 嗯， 也相当于很多男孩子是通过恋爱其实让自己的工作能力都上升了。 嗯， 而且通过恋爱能够了解异性的想法。 对， 因为工作当中不光是同性啊， 对， 还 有 很多 异 性 相处。对， 包括你的领导也很可能是个女领导啊。 嗯， 所以说你通过恋爱当中获得了这些成长，那是不是也会作用在你的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会有提高呢？ 嗯， 所以不要光看负面哈，也要看他带给我们了什么。然后还有这个男生他也会认为可能女孩子的一些话他会想的很多。其实这个当时我就想哈，我说这个好像角色反，有点反就是他特别像女孩子的想法。 像女孩子，对。 一般女孩子会想，哎呦，我男朋友怎么不理我了呢、 嗯、 我做错了什么呢？他是不是有新欢了呢？他会想了一大堆。结果男生日记里面只是提得到，哎呀，我喜欢的足球队又踢输了。 嗯， 你看啊，这就是女生会放大很多很多他细节的东西，而男生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直线的距离。 嗯， 所以但是这个男生我觉得他好像有不自信的地方，所以说才会想，诶，他为什么这么早跟我说晚安啊？ 嗯 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他是不喜欢我呀？他是不是一种拒绝呀？所以我不妨哈，你真的应该去练习一下怎么样去谈恋爱。你不擅长的东西你可能会感觉到有点吃力，而擅长的东西一定会让你体会到很愉悦。而我特别建议哈，这个男生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就是我们不是在讨好谁，不是在伪装一个另外一个身份，在跟女生相处，那样的话你当然会觉得消耗很大，而是应该用你自己这样的原本的状态跟对方谈恋爱。当然我说所谓的原本状态并不是说我怎么恶劣怎么来，然后我在家我抠牙挖鼻屎，那你面对女生也会这样，这不是真实状态，而是说你要保持你原本的一个很真诚的状态，然后不断的提升你自己，这样才可以，而不能说把自己的缺点全都暴露出来。 一个人确实有一个人的开心之处，那么如果在现在这个社会中，有些人是选择我更喜欢一个人生活，我想过单身的日子也没有问题啊。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可以有大家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心态，说我喜欢单身生活，但是我和人相处的时候，如果我要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也没有问题，我也可以。那么有一些人如果说是因为我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太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个谈恋爱让我觉得不开心，是因为钱也花多了，是因为和别人还得费心讨好别人，如果是这样，其实是我们消极避退，也就是说我们怀着一种消极的心态，我们说哎呀那我一个人嘛，哎呀谈恋爱太麻烦了，我还是一个人待着吧。其实这个心态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或者合理的一个心态哈。 对， 如果是一个很成熟的心态，说想来想去可能我一个人 的 生活，对，我一个人的生活更好更适合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没问题。如果是为了回避麻烦我们选择了一个人的生活， 省点钱 对对，其实生活中工作中我们有很多这种选择，就是这种选择要看你用什么心态来选了。如果你是心智成熟的选了一条路，那这条路通常你走起来你也会很愉悦。如果你是因为消极避退选择了一条路，那其实你即便一个人你也不会真的永远那么开心。 对，我这里面最简单的教大家一个判断方法哈，人要不断的自省，就是你必须知道你是什么问题，这样的话才能走得更坦然。就是你到底要分辨清楚你这个不愿意谈恋爱是不想还是不能。如果是你不想的话，很可能是我能力是可以的，我要想要有一个伴侣的话，我是可以做到，但是这是我自己生活的选择。就是我们现在并不是说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就一定要求一定要到一个年龄两个人必须结婚，你也可以选择单身一个人生活，这都是你自己的决定。然后如果你要是不能的话，好多人是因为不能但是非要打着一个漂亮的理由说哎，那只是我不想要啊，但事实上您可以尝试一下，其实你是能力不足，如果是这方面的话建议尽快的补足，哪怕你最后选择的还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体验正在播出。 一位女孩子在问啊，说我和男朋友我们相处3年多的时间了啊，因为呢我还在读研，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结婚。3年多的时间我们俩的感情很好，是这样来判断的，就是只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呢我都能感觉到他对我很好很爱护。比如说包括哪怕我们俩去下一个方便面啊，他呢都会一起帮我忙，站在我旁边一起聊天一起说话，我觉得他就是这种大暖男吧。但是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会特别的忙，因为他在工作，而且呢我知道他是一个事业心极重的人，工作起来就会把我放下，就会忘了还要和我来交流。有的时候我给他一个微信，如果他是在工作当中，那他会很久很久才回我。我呢不喜欢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为这个呢就开始跟他有一些不愉快了。比如说给他发了微信，我也知道他可能是因为工作和上班没有及时回，可是我就会不高兴，我就会想万一我给你发的微信如果是我有急事儿呢，你是不是也不回呢？所以呢当他再回的时候我就会冷言冷语，我会跟他生气。那么 有那么几次，最近这一次也是，本来两个人一起说好要去见朋友，但是呢，他那天说他周日可能会加班，周日上午的时候，我又给他发了个微信，我问他，我说咱们今天一起去谁谁谁家吗？结果他一直都没有回我的微信，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只好自己一个人收拾了去朋友家里了，一直到下午4点多他才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上午一直在忙，可是我想再忙你发个微信的时间总是有的，于是我就生气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生气了，他呢在微信中跟我解释，他说那时候和别人一起在讨论项目的事情，看了一眼手机，他觉得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不需要尽快的回答我，所以他就把手机扔到一边了，又和同事们一起讨论问题，一直到下午讨论完了才给我回了这个消息。他说这么点小事儿，你不至于生气吧？我给他回了一句，我说我生气的不是这件事，我生气的是我们的交流方式。从那天起我们俩就开始冷战了，我们俩谁都不理谁，我好像觉得我没有力气理他，我不知道我理他了跟他说什么，我确实不喜欢他这样做，但是我也知道他爱我，他居然也不理我，一周了，你们怎么看待我们的事情呢？ 听起来都是情侣之间的小事儿哈， 嗯， 但是一看这个钢铁直男和这个柔情侠女啊之间的这种搭配组合，可能就会擦出各种各样的火花。那首先是这个男生，他平时做的事情在一起的时候应该还是蛮细腻的， 嗯， 因为他说连煮个泡面他都会陪伴他两个人一块儿煮， 嗯， 按我们的逻辑来讲，一个人搞定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人陪吗？ 嗯， 但看起来他这个男生还是蛮有这种意愿的哈。然后再来说他投入工作的状态，好长时间可以不回他的微信，也不打电话，打了也不接等等，而且一听这个男生看起来还是蛮专注在做他的工作的，所以人家也并不是说真要有意冷落你， 嗯， 而是人真的有事儿在忙， 对， 所以我就是觉得这种落差哈，对于女生来说，一般的话情况下，女生都会很介意， 嗯， 说哎，你看你看到我的时候，你在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这样，你一转头再去单位上班，就立马变一个人了， 嗯。 那我想请问这些女生，那你难道是希望这个男生是一如既往的像工作状态一样去对你吗？ 嗯 啊，在忙工作的时候很忙不理你，回到就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这个男生还是躺在沙发上打着游戏看着电视哼着歌，然后你自己去一个人孤零零的煮泡面吗？那你我估计你这个恋爱早就散了吧。 嗯， 所以说这个男生还是有意愿来关心你的，但是你得看他有没有这个时间，他的工作性质怎么样子。所以我倒觉得对于这种落差的话，女生还是不能这么计较，也不能按照这个平日的状态来要求工作状态的男朋友，这个是不太合理的。然后另外第二条我建议啊，我们一定要分清紧急状况重要状况，我们来画一个四象限。 嗯， 相当于从紧急和不紧急、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来做一个划分。最高级别的话，就是既紧急又重要的事情；最低级的话，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啊，要按照这个比例来。然后你要给男朋友，相当于给他一个信号了。 嗯， 就是紧急的事情的话，我会怎么呼叫你？你必须得理我。 嗯， 然后不太紧急的事情，只是问，哎，下班你来不来我这吃饭呀？ 嗯， 周末有没有空约我呀？等等哈，这类的事情，既不紧急，可能也不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用微信来交流， 嗯， 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紧急重要的事情，建议你打电话。 嗯， 啊，你说如果我是用这个电话打的，请你必须要接。 嗯， 啊，这个时候代表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嗯， 当然了，我提醒女生啊，就是你认为重要的事情最好能跟男生认为重要的相匹配， 是 因为有可能你认为特别紧急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晚上下班回不回来吃饭这个事儿。 嗯， 那这样的话，男生可能也他自己也有个评价规则，他可能认为算了吧。 嗯， 他每次打很重要的，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结果都说无关紧要的，所以你的重要级别就降低了。 嗯， 所以我建议两个人自己互相商量一个这种交流的方式，把重要的一定要捡在最就是最关键的时候再说。 嗯， 然后呢，哎，这个女生生气的这个点也蛮有意思的，说去不去朋友家。 啊，但是这个男生明显就是他没有领会女生的意思，女生认为蛮重要的，但是这男生虽然看到了这条微信，但是他也会认为无关紧要，就算了，放弃了。所以我认为他平时即便一起煮泡面，但是他俩有效交流是不够的。 嗯， 也就是说你并没有让你的男朋友了解到什么对你来说才是你认为重要的事情。 对 啊，光是在一起你侬我侬陪伴你一起煮泡面的这一段经历，我觉得还就是只是一种幸福的体验，但是如果两个人想长久的话，还是应该把互相的这个规则呀，或者互相认为重要的事情能彼此不是心照不宣，而是要明明白白说出来。 嗯， 哪怕是很婉转的说出来，不要像谈判条约签协议一样，那样不可以。最好还是用大家能接受的方式能够告诉对方，而且很郑重的告诉对方，就是我会花半天的时间打扮我自己去朋友家，然后我朋友也非常想要知道我男朋友到底出不出席，他有定位置。 对， 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男朋友他不知道出不出席，你说我是定四人位还是八人位？ 那当然了， 这个涉及到如果定个八人位只来了四个女性朋友的话， 对， 那还是很蛮尴尬的。 所以这个其实确实从女生的角度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社交事件。嗯， 所以男女脑他思考问题的方式 不一样 的。 对， 你非要一个男生像女生一样思考问题的话，你会很烦，我保证这个女生你会跟他不长久。 嗯， 但是如果大家讲清楚了，其实这个问题就相对来说好解决了。所以男生不理你也有他的道理， 嗯， 女生不理男生似乎也很有道理。所以说有些事情没有是非，只有男人女人思考方式不同而已，就看你们怎么去协调了。 那么他们现在这一周的冷战呢怎么解决呢？谁去主动？ 我觉得互相应该给彼此道个歉吧，就是你首先得认识到你的问题在哪里。 嗯 啊，然后你连认识都没认识到的话，你这个当然两个人就会一直僵在这里。 对， 其实这么长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互相妥协，也说明两个人其实都蛮在意了。 嗯 嗯，所以作为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其实赌这个气有必要吗？就真的如果很爱对方的话，就因为这一点小事儿的话赌气，我觉得可能会把问题放大。我们不如先把自己的感受讲给对方，你可以告诉他，你说你这样就是我会很难过，然后我做的可能也不好，因为我没有提前提醒你，所以我只是发微信，我又怕打扰你，我下一次可能是不是得你打电话来问会更好一点。 嗯 嗯，你可以不但提出问题，找出解决方法，最好不要把聊天变成了这种抱怨，说啊，你看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怎么这样做完了以后还不能冷战不打不理我呢？连电话都没有呢？如果这种提问方式的话，就变成另外新的一场争吵，就是旧伤未愈，新伤又来了。 对， 嗯，所以我们要把解决问题放在前面，把争吵和抱怨我们得考虑一下哈，抱怨了也没啥好处，所以尽量别抱怨。 嗯。下面的一位是一位女生哈，她说我现在啊结婚了，也有孩子了，我先生呢跟我现在我觉得感情还挺好的，感情中也没有出现什么其他的事件。以前呢我父亲对我先生还是比较看好的，他还挺喜欢这个女婿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大概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先是我父亲主动的给我打电话问我们的婚姻状况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再有呢就是我父亲啊这个非要跟我聊天，我聊了，我爸爸呢就对我说你一定要靠你自己，你不要靠你老公，男人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说这个话吧说的比较突兀，我自己也觉得挺奇怪，我问他，我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啊，他说你就听我的吧，这是我的人生经验，最近啊跟我说了两三次了，我问也问不出我父亲到底是怎么了。那么我觉得是不是他看到了我老公的一些什么问题而不直接告诉我呢？观察了一下我老公觉得变化不大，有的时候啊确实是可能因为家里边有孩子，有的时候家里边孩子比较吵闹一些，他呢也就借口和朋友见个面啊，或者是加班啊，喜欢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其实我都能谅解，毕竟家里边女人可能会更喜欢待在家里，男人会更喜欢待在外面， 但是我觉得其他方面他还算是比较负责吧。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他出问题了还是我父亲出问题了，我该怎么看待我父亲的这个叮嘱呢？ 哎呀，自己的爸爸其实怎么聊都行。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可能都会往这方面想哈，就是自己父亲是不是察觉到了 自己老公有问题 啊，或者撞见了他跟哪个异性在一起。 嗯， 如果是这种可能性的话，那我们不妨可以跟父亲摊牌哈，直接聊就行了。因为他不说的话反而还会引起你的诸多怀疑， 嗯， 也会影响你们的夫妻感情， 嗯， 因为换谁谁都可能会往这方面去考虑，不是你太敏感。然后所以说如果换作我的话，我可能会告诉我父亲，我说如果他真有这个问题请你告诉我，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对， 你不用瞒我，这个事情越瞒的话、嗯、对我们可能影响更大， 嗯， 我去处理的话可能会更好，虽然也不至于说离婚，看看能不能处理呗， 嗯， 对吧。所以跟父亲直接讲。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父亲有可能看到了他的老战友、 嗯、 老同事谁家女婿出了这个问题、 嗯、 他同样也有可能把这个问题想在自己女儿身上， 对， 说万一我们家这女婿你看平时也挺好的， 嗯， 然后做了坏事以后然后立马翻脸就不要妻儿了，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所以我需要提前预警啊、 嗯、 告诉我女儿万一要遇到这个事儿的话，你应该有自己的一些准备和想法哈， 嗯， 所以说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被你理解成为你就不会这么想，你可能会认为像第一种情况，所以还是要跟父亲去聊一聊这个事儿会比较好、 嗯、 然后当然了第三种可能性哈，就是就父亲如果看电视剧里面的话，因为我真的见过这种老人 哦， 每天看电视剧好多肥皂剧，经常是说家长里短哈， 看着看着就被洗脑了， 对，然后说哎呀你看电视剧里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当然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家里面各种电视台里面有法制频道吧， 对， 法制频道也经常来说这种事情 那当然 说哎呦这个女孩好惨啊、 嗯、 就被这个男的给骗了这么长时间，结果呢这个女孩被净身出户了，这个男的携款就是跟人家结婚去了然后这个老父亲也会在想、 哎、 所以说 要是我女儿有这种遭遇怎么办 对，所以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 对， 所以父亲都是为了孩子好嘛， 嗯， 所以他也可能为什么会提醒你，有可能是我推测这三种可能性会比较大了， 对， 所以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后两种情况，结果你把它当成第一种， 嗯， 那样的话你对你老公是有误解的、 嗯、 当然我很欣赏国外的，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事儿哈，但至少是有人告诉我他曾经遇到过这种在结婚的殿堂里面， 嗯， 然后两个人的宣誓，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宣誓应该是你是否会对你面前的这位女人，就是说无论残疾贫穷疾病你都能一直爱她， 嗯， 然后对方肯定说对我会一直爱她， 对， 然后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对呀、 啊，但是那一次的誓言里面是这样说的，说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我不爱你为止， 嗯， 我觉得这话虽然伤人哈， 嗯， 尤其是在婚礼的这种场景之下，这么样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场景，你敢说这样的话，好多人觉得泼冷水，但是我觉得不无道理， 嗯， 也相当于我不能保证我明年后年大后年， 嗯， 我对你的态度怎么样，因为这是互动出来的，但是我能保证的话，我会有一颗永远想要爱你的心， 对 啊，这个是你能保证得了的， 嗯， 所以说任何的关系的社会里面，你都无法保证一个人永远对另外一个人好，就连他永远对他自己好他都保证不了， 是的 所以我认为你跟你爱人之间其实也是要互动出来的，这种关系好家庭和睦，所以说经营其实要重于防范， 对 要好好经营，这个最重要， 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谢谢石宇，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 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 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和他一起走过这城市许多的路，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那一天笑着对我说，随我的白球鞋的脚步。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四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二十度。总的来看，明天的天气和能见度都不错，适宜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这个时间我们继续会回答各位听友网友提问的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有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需要提问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探讨、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搜索我的微博给我留言也可以。那石宇，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听友，她要问问你哈，她说我生下了别人的孩子，不是我老公的，这是他提问的第一句啊，讲得这么肯定，那我们心一下就悬了，我们想知道怎么回事。他说，我去年和我老公相亲闪婚的，那么他说我跟我老公呢也是由亲友介绍的，在介绍之前呢，我们也是在我表嫂表哥的这个婚礼上见了那么一面，彼此就留下了好印象，然后别人给我们一介绍，我们两个人立刻就觉得很好，很有缘，很投缘哈，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他说，可是呢，现在出现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和我的老公有亲密关系之前的15天，我和另外一个人有过亲密的关系。那么现在呢，怀孕了，我认为应该是那个人的，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老公的，虽然不太确定，但是呢，因为孩子生下来啊，比预产期提前了大概有十天，而且呢，我的孩子一点都不像我老公，反而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这个嘴唇呐、耳朵啊，这样一些情况啊，这样一些外表的特征啊，跟那个人特别像，所以基本上我就判断孩子不是我老公的了。我老公很爱我，对我特别好，比如说开车去医院接我怀孕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特别期待孩子生下来啊，这样的事情哈。他说我实在是觉得我应该告诉他，十几天前我就告诉我老公了，我说估计孩子不是你的，本来呢我们打算做亲子鉴定，但是因为钱用在亲子鉴定上就不够生活开支了，所以就没有做。那么我老公知道了之后，这段时间特别消沉，一直都没有去上班，而且呢，他也是在家陪着我，怕我也想不开。我呢，整天以泪洗面。我老公心里难受了，就会到另外一间房去喝酒啊，抽个烟啊。那天我收拾房间，我都发现我老公的枕头都湿了，他呢，用枕巾紧紧地裹着脸睡，那我心里当然是很痛很痛哈。再来说一说可能是孩子的爸爸的那个人哈，那个曾经是我单位的一个小领导， 那我觉得怀孕的那一次呢，其实是因为我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去找他，他呢大概这个对我有一点意思吧，然后他开了一个房间说要跟我谈事儿，还要等待别人，我就去了，结果呢那天就发生了这样的关系。其实我并不是很情愿，可是当时我自己喝了一点点酒也醉了，然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后来还有一次也是他用同样的套路让我也发生了性关系。这样的话呢，我基本上就觉得还是挺对不起我老公的。可是我很爱我老公，我和我老公结婚以后，我真的不想再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夫妻，我们是有结婚证的，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要一起面对，我就告诉了他。我老公呢，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是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一起面对，我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孩子生病了，他比我还着急，虽然他知道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说他一定会把孩子抚养成人，而且让孩子出人头地。如果我老公不爱我，他就不会这样对待孩子了。可是现在孩子已经有50多天了，我婆婆每天下班来抱着孩子都会观察孩子的长相，我和我老公心里就特紧张，因为如果我们的父母发现孩子不是亲生的，那么他们得受多大的打击呀！我现在心里边也很矛盾，我想了个办法，我觉得我应该再怀一个，怀一个二胎，怀一个我和我老公的孩子，这样的话家长发现了也会看在二孩的面上，不会让我们离婚的。可是我越心急越怀不上，我该怎么办呢？他这故事好长哈，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哎呀，这个女孩子真是遇到了这些问题，我觉得她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首先第一个，你凭什么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没做亲子鉴定，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嘛，而且凭着孩子 50多天 凭着孩子嘴唇和耳朵的样子。 对，就是你要知道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一般都啪啪鼻，然后这个耳朵呢就是其实也看不出来太多的。 我觉得这个特征真的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就是这个特征多一半还和自己的那个疑虑有关。 就是，而且很多我们都说隐性基因啊显性基因的这个其实未必是两口子都是双眼皮儿，你生的孩子可能未必是双眼皮儿，是这种可能。 对。 所以说你单凭50天的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的长相来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个男人的，我觉得真的很草率。那另外第二个就是你还没有确定的时候你就跟你老公讲了，其实我觉得对对方也是蛮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这样做是蛮坦然。那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他的话，你想一想他的内心的波折，他对这个孩子的态度一定会有稍微有一些变化。虽然他现在表现得很好，但是你怎么能确定人家可以搞定他自己？所以平添麻烦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刚才也说了做亲子鉴定的事儿，他也想过。但是他说做了亲子鉴定就不够生活费了。我想问的是你到底有没有去查询一下做亲子鉴定正规的这种医学的检测到底是多少钱？你不能光问像这种街边小广告。 对。 因为他们可以胡乱报价，但是正规医院有资质的这种机构来做的话还是明码标价的。据我了解啊，几千块钱。如果说花掉这个几千块钱你们日子没法就是没法正常生活了，那我却认为如果有了这个事情不明不白到底孩子是谁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疑虑的话，你这日子也没法过了。 对， 所以我建议还倒不如把这一笔钱攒下来，我们真的要做一个亲子鉴定。可相对来说对任何人都有好处嘛。 大家两个人也不用相互想当然认为如何如何，做了亲子鉴定放在那里，那么我们再面对这个结果也不迟，对吧？ 对。 如果说孩子确实是外人的，那么你老公的这番话我们也觉得确 确实那时候你们俩共同要面对这个难关哈。但是如果万一这个孩子是你们的呢，你们俩现在不是白糟心了吗？白难过了吗？ 是这样。 对， 所以我就很担心这个孩子查了半天最后还是你爱人的。 对， 所以你说这个事情走了一圈以后是谁把的事情搞得更复杂的， 嗯， 对吧？所以说我们要考虑清楚这件事情。然后呢，从第二个方面来说，你看孩子才50天啊， 嗯， 然后这个女生说，哎，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再生一个 怀二胎。 对，你得考虑一下自然产以后你身体恢复得多长时间你才能考虑要二胎。嗯，然后呢，如果是剖宫产的话，你至少得要超过1年以上的时间你才能再考虑生二孩的问题了。 嗯 啊，你这个操之过急可不行。所以说孩子刚50天你就已经考虑1年以后的事情。我是觉得你的这个解决办法其实并不是说最好的，也并不是说最必要的这个解决方法。 嗯， 所以说建议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面，先把亲子鉴定给做了再说。然后呢，这位女士的丈夫看起来对这件事情也没有太多的主见。 嗯， 虽然他表示可以来向视如己出，把他抚养成人啊，等等哈，但是我不太，我会对这样的一个承诺哈， 嗯， 会有一些疑虑。 嗯， 因为任何一个男性的话，其实我们都会相对说蛮在意这种亲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没有人愿意给别人养孩子。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是蛮大的一件事情。 嗯，对，所以他很可能是因为爱你，所以说才对这么大的一点点小朋友，他会很包容。如果真的是别人的话，哈，如果这个日子久了，那包括小朋友有的时候也比较调皮、不听话等等，那会不会跟你丈夫之间的亲子关系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我们都应该去考虑，而不应该光倚仗着这个对你的爱，然后爱屋及乌啊，这个是不稳定的。所以话说回来，还是应该先做亲子鉴定再说了。所以我们再看哈，这个女生，你必须得要反省一下，你怎么样才能以后不会遇到这些麻烦事儿？ 嗯。 这个是特别关键的。 对， 我想说我听到了这么多细节，其实信息量蛮大的。 嗯， 因为他说他的这个还是前任的领导怎么把他给骗到酒店里面去的。他说我要跟你谈事儿。 嗯，对，是的， 而且两次都用同样的方法。 对的， 这就让人很难忍了。 嗯， 所以我们来看啊，一个男领导跟一个女下属谈事，那可不可以在酒店大堂？ 嗯， 如果这个酒店规模很小，没有大堂的话，谈事情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公司的一些机密的话，那好，那你可不可以找一个咖啡厅，或者说比较正式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去谈论这个问题，哪怕我给你约在公司里面，我都很愿意去。 对，一旦要什么在酒店开了房，还要到房间里去，还要无论是以等人为名啊，还是以我累了，我想躺一会儿，我想休息一会儿啊，而且还有就是还喝了酒，还他因为有一次他提到了还被灌了几杯酒， 嗯， 那如果只要涉及到这些，也就是只要在酒店开房，你就应该有警惕。这个开了房还要邀请你进去。那就更不正常了。 而且这个房间给谁开的？按照这个领导的名义的话，他应该是给其他人开的。 嗯， 那我们都有点常识好不好？你给一个商务合作伙伴开的房间的话，你们俩进去坐一坐，这算什么呢？ 嗯， 所以各种的不合理啊，我们女生都要提出，就是给自己一个信号，就不能人家说什么我们都同意。他即便当时就是我们的领导，又能怎样？ 嗯， 他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吗？那这个显然是我们自己的这种自我保护能力是有问题的。 对， 所以我在想，这个女生第一次跟那领导在酒店的时候，也很可能是进去房间以后被劝了喝几杯酒。 嗯， 所以当对方有这个举动的时候，你就应该有这种提示了，就是坚决不喝， 嗯， 借口有事儿要走。 嗯 啊，等等的这种方式都可以去拒绝他。我相信啊，就是很多女孩子其实都不想被可能领导会让领导为难，给自己评价降低。但是我做了很多男士女士的咨询，我都做过。 嗯， 我问过这些所谓的这些公司领导，他对待这些女生的看法到底是什么？他会对这些会反抗的女生认为是很有主见，会自我保护， 他的评价一点都不低。 嗯， 反而会对这些特别容易妥协，然后听之任之的女生，她的评价才会低。 嗯，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听了人家人就会高看你一眼，真的不是这样子。他顶多会认为你是个没有见识的，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女生，你以后还能认什么大的职务呢？ 嗯， 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女生做事的话，还真是有很多的缺陷，包括她跟她爱人上来就提，没有搞清楚就提这个结果， 孩子可能不是你的， 对， 对 这件事情都是欠考虑的。所以说，我们要有能力啊，保护得了自己，保护得了我们的孩子，才能捍卫住我们的婚姻。 对，这个好关键的啊啊，这个女孩子还是需要成长的地方很多。这个已经成为了妈妈的这个女生哈，不过如果她真的像石宇老师已经这样咨询了，也能听到石宇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回答，首先要做的赶紧去做亲子鉴定， 对， 以免两个人之间两个年轻的父母再在这里有更多的。心理压力精神压力 我都特担心是他们这种焦虑的这种父母亲哈、会不会又被亲子鉴定给骗了，就他找个不好的机构的话也可能又被骗，所以我建议啊，做亲子鉴定这事儿一定去正规的单位啊， 一定要去正规单位， 对， 对，这个并不难的， 嗯， 你是完全可以找正规单位来做这件事情的啊。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是一位男士问到问题，他说我和我妻子，我们俩结婚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有一个孩子，但是从今年开始吧，我就觉得我老婆怎么越来越不在乎我，我感受不到我老婆对我的那个爱。我们两个人在同一个单位不同的部门在工作在上班，今年啊她过生日的时候吧，我还特意给她买了礼物，然后我还送到她办公室去，因为过去呢她都特高兴，比如说她很想让同事看到我很在乎她，我在我们单位已经是出了名的爱老婆。但是那一天吧，我把东西送到了她单位，他当时在打盹儿，趴在桌子上，我叫他，他抬起头来看我一眼，就对我说啊，放那儿吧，就又睡过去了。那么那天呢，我还想请他出去吃顿饭，看个电影，平时我们俩的这些事情总是我在张罗，因为我知道女人那点小心思，想要一点小浪漫，所以呢我还经常请他出去看看电影啊，带他去吃好吃的，把孩子放到我妈那儿。可是那一天呢他就不愿意。我后来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他现在是怎么了。他说他觉得他和我在一起越来越没有什么新鲜的感觉。他说我总是让他觉得没有什么激情，我做的事情确实是对他很好，可是他觉得乐趣越来越少。这件事情吧，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再问下去，才知道他其实生气的是，我赚钱赚得太少了。我们是同一个单位的，我们赚的那点钱确实是有限，尤其是现在公司的效益不好，我和他两个人工资都不算很高的。他觉得我没有赚钱的本事和能力，没有能够让他和孩子生活得更好。他说这是他真心对我失望的一个原因。其实我知道我挣钱不多，但是我很爱护他，我用其他的办法在弥补啊。现在该怎么办呢？ 哎呀，女生的这种心态哈，其实男生也很难把握，男女思考方式确实会有不同，但是我做这么多年心理咨询的话，我总是会第一个会冒出来一个巨大担忧， 嗯， 就是他是不是爱上了别人。 嗯 啊，我说的很直接哈，因为没有女，就是一位妻子会很抗拒丈夫的关爱， 嗯 这个无论他挣钱再少， 女生对这套也是非常能，就是能够接招的。 对， 嗯，但是他看起来是拒绝，你的关心、你的礼物等等，他都很拒绝。所以，如果从表面上，如果你只是向你描述这些问题的话，那很可能他心思会放在有其他人身上了。尤其是在跟你做对比以后，发现哎，你的能力啊，工作的收入啊，确实不如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会对你送来的礼物也会感觉到特别的排斥。我相信像这样的这个夫妻关系的话，他对你的身体也一定是排斥的。 嗯 嗯，所以说这种长此以往的结局之下，身体和心理都排斥，婚姻关系肯定是不稳定的。 嗯 啊，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担忧。但是，因为没有女士的这种描述哈，我们还是非常难做判断。第二个可能性哈，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姐妹群其实也很讨厌。 哎，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嗯，对。 然后哪怕学习的是一些很损的损招， 对 啊，比如说，你看你要是你是不是跟你老公说过让他努力赚钱，但是他不肯吧？ 嗯 啊，那怎么办呢？用这种方式，我告诉你，让他以为你有了别的喜欢的人，他自然而然就会特别紧张你了。 嗯 啊，那用什么方式呢？就是他给你的所有东西，你都表示不在乎。 嗯 啊，然后冷漠他。 嗯， 推辞他， 嗯， 经过三番几次的话，他自然就有危机感了。 嗯， 所以说好多女士还真的会效仿她闺蜜的做法，或者说真的听别人这样讲，她也会真的尝试。 嗯， 那这样的话，嗯，其实她即便是没有婚外情感的话，她也会让丈夫误以为她自己可能有了别人，所以这样的话对婚姻的隐患还是蛮大的。 嗯， 所以。嗯，这些闺蜜群教给的方法要谨慎的用哈。 啊，还有一些闺蜜呢，她们会交流这些问题。 对， 交流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这个比如说啊，我老公不仅对我好，我老公还会赚很多钱。 嗯， 哎，这有的时候就刺激别人了。有的时候呢，可能女人们之间呢，姐妹们啊，闺蜜们啊，她们会晒出什么自己的老公给自己买的礼物啊，换的车啊，买的名牌啊，哎，满足了这些物质欲，有人蛮爱晒这些的。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就是这样的，你自己拿个手机，你把别人的生活都可以看到了哈。有些人很愿意晒这些，那有一些人自己就会觉得我受刺激了。他光说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买个小礼物有什么用啊？你看人家的老公都给人家买辆车啊，哎，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会把这个，因为自己受了刺激之后，然后把自己的这份怨气发作出来。 我们得评价哈，是这个男人到底他有多少，他能给你多少。 对， 如果这个男人只有十块钱，他给你十块钱就是他的全部。 嗯 啊，如果一个男人有一万块钱给你十块钱，他只是九牛一毛。 嗯 啊，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他给出去的部分，但是你得评价一下他能力到底在哪里。而且你无论是态度再怎么冷漠，或者说你用再苛刻的方式来敲打他的话，那如果他是一份非常朝九晚五的工作，很工作节律很就是作息就是这么固定， 嗯， 他也没有额外的收入，那你再敲打他，人家不还是挣这么多钱吗？ 对， 所以说他如果是不努力的话，我们可以想办法。如果是说他即便再努力，他的工作体制或性质在这里，那你也变不出来更多的钱。 对， 所以说为什么有些这个谈恋爱，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哈，男孩子被逼迫的去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的时候也跟谈的女朋友的要求是有关系的。 是的， 他特别希望在女朋友能够满足女朋友的要求， 嗯， 能够让女朋友觉得哎自己还是蛮强大， 嗯，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再想一想，你真的把自己的老公逼到那个份儿上，那你说这个家庭还会存在吗？ 是啊， 这个家毁了，这个孩子。和你的婚姻也毁了， 嗯， 那真的是这种物质要求真的已经大于你的家庭生活的稳定性吗？ 有些人是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啊， 就是别总敲打，就像你摇一棵树啊， 嗯， 你得看上面有果子。 对呀， 它上面果子已经采完了，你再摇也下不来果子。 对，好，谢谢石宇，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医生石宇和各位的交流。如果您有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啊，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和我们的节目联络，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探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交流。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像是同样的结果，拥抱着拥抱着没开口，泪先流，因为我学习着放手。 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